第二十首《开你心门》。 人人性命无定着，一寸光阴着无常，花开地久叹天灾，机会过去无再来。耶稣请你心门我等待，紧开心门请伊进来，安慰伤一粒目屎，请主耶稣入你心内。人人性命无定着，一寸光阴着无少，花开地久叹现在，机会过去无再来。想你一粒目屎，借助耶稣入你心内。耶稣在你心门我等待，轻开心门请伊进来。安慰想你一粒目屎，借助耶稣入你心内。主耶稣，接你心。